蓝色的梦，遥远又清晰，在夜晚的窗边，我轻轻地轻轻闪烁着，像是你的眼睛。我在回忆里寻找你的身影，亚麻色的梦，轻柔如风，穿过田野，穿过森林，我在梦中漫步，寻找那片绿，仿佛能听见你的笑声。亚麻色，在梦境中，你是否也在笑？亚麻色，亚麻色，在这模糊的光中，你是否也在想我？在这亚麻色的梦中，我们相逢，亚麻色的梦带着温暖。